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不同风格， 不同题材， 不同形式， 调频97.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， 特别创意。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《回家》。 2018年3月，我在新西兰旅游时，无意中听到一个有关中国劳工的故事。他们的遭遇瞬间让我想起《思乡曲》哀婉的旋律。1902年，有一艘货轮载着499副棺木从新西兰出发向中国驶来。棺材里长眠的是新西兰第一批华人劳工，他们生前没能回国，希望死后落叶归根。这批劳工是从1864年起陆续来到新西兰的。当时新西兰发现了金矿，为了补充劳动力，新西兰政府远赴中国招募矿工。当时中国正处于晚清年代，社会动荡，听说新西兰一年的工资抵得上国内20年的收入，几千名年轻人抱着发财梦前来，希望攒一笔钱就回家团聚。新西兰奥塔哥省的剑镇至今仍保留着中国矿工的遗迹和遗物。剑镇博物馆馆长大卫·克拉克告诉我 ：“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them because they came out to seek better lives。 我非常尊敬他们，他们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，来到这里。有的人赚到了钱，但是大多数人没有。他们没钱回国，被困在新西兰，一直到去世。1900年左右，有些华人发起募捐，想把逝者的遗骨送回家，虽然他们自己都没钱回家，但是为了让同胞叶落归根，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。这艘船叫文特诺号，出发时间是1902年10月26号。出发2天后，货船突然触礁受损，只能改道前往奥克兰抢修。行驶途中，大量海水从破损处涌入货轮，海水泵来不及应付，船只渐渐失去了控制。晚上9点左右，货船连同船舱里的400多副棺木一起沉入了大海。他们最后一丝魂归故里的希望破灭了。 回家。 首回家，出自马友友与丝路合奏团的专辑歌咏乡愁，由艺术家阿比盖尔·沃什伯恩和吴彤演唱。在文特诺号甲板上还有几十副棺木被海水冲到岸上，被当地毛利人安葬在一座山上，如今叫做华人山。这首回家就像一曲挽歌，哀悼他们悲苦的遭遇。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，永远的眷恋。和回家有关的故事总是格外让人动容。在不同的年代，海外游子与祖国的故事不但体现着个人命运，也反映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。这些故事背后还有让人难忘的旋律。这首《我爱你中国》是1979年上映的电影《海外赤子》的插曲。电影讲的是爱国华侨的悲欢离合。这首《我爱你中国》的原唱叶佩英也是一位归国华侨。1935年，叶佩英出生在马来西亚，16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国求学，毕业后在中央音乐学院留校任教。叶佩英说，从小父亲就告诉他，我们不是这儿的人，我们的家在中国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叶佩英正在上小学，她用稚嫩的歌声在街头卖花筹款，支援祖国抗日。叶佩英说， 当时大街上上战街去募捐，就这样，先生买一朵花吧，手上拿着花，先生买一朵花吧，这是自由之花呀，这是解放的花呀，这叫苦。买了花呀，救了国家。 1979年，作曲家郑秋风慕名找到叶佩英，请他演唱这首电影插曲。第一次录音，他的泪水打湿了歌谱，心底的感情化作歌声奔涌而出。 曾经有一个全总运动团的话剧演员，他说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我听你这么多演出，你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？我五个字回答你，他哪五个字？含着泪爱的。 随着电影热映，这首歌不但红遍中国，还飞出四海，陪伴无数的海外游子度过每一个思乡的岁月。 有个海外的老人，他就告诉我，我在81年在商店里买到那个盒带，我就天天听啊，太好了，这个我复制了800盘，分送世界各地的朋友亲戚。他说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唱一唱，我心想我就看他真正老了，泪纵横了。 一首歌背后有一个时代，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让人难忘的故事。这首交响曲《春天的故事》根据同名歌曲改编，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，富有活力的改编生动表现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。纪实作家陈炳安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。40多年前，深圳市还叫做宝安县，与宝安县一河之隔的对岸就是香港，中间的深圳河最窄处只有2米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尽管边界看守森严，仍然有很多人偷偷跑去香港谋生。1979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吹到这里，村民从此可以自由过境，面向香港搞活经济。过去看守森严的深圳河，如今成了连接港深的纽带。宝安县罗芳村的村支部书记陈天乐却担心，过境自由了，难道不会有村民一去不复返？所以他专门买了个笔记本，每天一早记下过境村民的姓名，晚上回来一个就在名字旁边打勾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，每一位过河去的农民晚上都笑容满面，大包小包地回家了，这个小本子也再也用不着了。日子越过越好，内地村民发现当年跑去香港的同乡们不少人又回家了，村民拿他们取乐，他们却说，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回来，人和钱都回来，还让我们回家做村里人行不行？这件事成为当年改革开放最令人难忘的一幕。 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人在海外的脚步越走越远。走出国门的同胞们，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受：出了国，更爱国。2015年，也门局势恶化，将近600名中国同胞被困在也门，形势十分危急。中国果断派出3艘军舰接同胞回家。在也门打工的湖北女孩邓令令，也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，从也门南部赶到亚丁市区，又集体乘坐大巴前往亚丁港。也门撤侨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《红海行动》，在2018年春节上映。这首《强者无敌》就是《红海行动》的原声音乐。到达亚丁港，邓令令一边听着远处的炮声，一边急切地盼望中国军舰的到来。下午1点多，中国海军临沂舰抵达亚丁港，舰身上还挂着大字横幅：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。时任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政委夏平对等待登舰的同胞喊话： 今天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，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中国同胞留在这里身陷险境，我们有决心、有能力完成好这次出侨任务，请大家放心。 上船以后，邓令令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饭，有菜有肉有包子有粥，甚至还有青岛啤酒。回家，多么简单质朴的一句话，但是当你置身异国，身处险境，才切实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。惊心动魄固然难忘，平平淡淡才是最大的幸福。100多年间，中国人在海外的遭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走出国门的中国人，无论在什么地点，无论什么时间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只要拨打外交部12308热线，祖国就会在你身边。 天的中国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以越来越文明、越来越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他们背后有一个挚爱的祖国。听众朋友，专题音乐节目《回家》播送完了。播音：白刚，撰稿编辑：张鹏飞，录音：孟孟，艺术指导：冯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 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？ 土泥是软嫩的母亲，一颗萌芽的种子适应海雷雨。

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二，是宜川棉衣类服装。 不同风格， 不同题材， 不同形式， 调频97.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， 特别创意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特别创意专题音乐节目恋上一个声音，苏慧伦。节目监制冯健，制作主持千纯。第一次在电视里听到那首就要爱了吗，纯真的脸孔，清新的声音，那种甜甜的又渗着酸酸的味道，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来自台湾的声音吸引住了。很多人迷恋他的声音，乍听很平常，但是细品就带有微微酸涩的沙哑，就像当年的心情。他的音乐从来不是那种大悲大喜，而是某种小情绪的娓娓道来。 这真的是爱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我心太乱太慌，不知要如何回答。要再等一下，就让我想就想吧，念就念吧，虽然已经心乱如麻，只是整个心里都是他，眼睛也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就算害怕，就算太傻，爱会让人长大，只是整个心里都是他，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总有再多的青春，再好的年华，心若是不给他，怎知爱的真假。 有些时候一个人命运的改变就在一瞬间。在华冈艺校念书时，苏慧伦念的是戏剧专业，他的兴趣也是戏剧表演，音乐对他来说虽然喜爱，但只能算是一个爱好而已。所以一直梦想着成为明星的苏慧伦，人生目标自然是电影。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一下子跳进歌手的行列里，而且一唱就是这么多年。苏慧伦心中最大的愿望也是能有这么一天，在他开演唱会的当天，第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也能同时上映。1990年对苏慧伦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，拍摄了一系列的广告，还有演唱广告的主题歌，让大家记住了这么一个外形漂亮、声音又甜美的小美人。紧接着他的第一张和第二张个人专辑《追得过一切》与《Maybe Tomorrow》也在同年问世。可音乐里的她并不是广告里清纯漂亮的美少女，而是相当的朴素和简单，穿着类似学生服的套装，发型是蘑菇头，但是这样自然清新的风格竟让大家觉得与她有一种更接近的感觉。她就像邻家的女孩，或是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女同学。长相清纯甜美的苏慧伦在那一年红了，拿下了1990年十大唱片以及十大新人。追得过一切、爱上飞鸟的女孩、爱我好吗等等，在当年都是很红的金曲。苏慧伦的声音里都是活力和少女气息，现在都很难找出她那种类型的女孩了。 不认输，我是不愿这样的退出，可何况你受到我太多太多的爱慕，人在幸福中不会知足，人在脆弱中格外顽固，谁没有感情的包袱，为什么总要我独自受苦，不在乎是你打算放弃我的态度，你真的不再爱了，也别带走我的全部，不管爱来世如何忙碌，你既然爱过就不要说，可何 前的我执迷不悟，我的心慢慢的、慢慢、慢慢的感触，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决定结束，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才可以来去自如，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感到满足，你满足吗？我不满足，你为何被问得吞吞吐吐？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决定结束，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才可以来去自如，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感到满足，你满足了我不满足，你有什么话来弥补？我羡慕别人的幸福。 从1991年七月发行的《甜蜜心事》，到1995年十月发行的《满足》，是苏慧伦一个渐渐丰富成熟的过程。她慢慢从清汤挂面的小姑娘转变到长发飘飘、清新典雅的玉女，而音乐上也从纯粹的少女心事变得多元，更加的感性而直接。这和李宗盛的制作是分不开的。《甜蜜心事》里一首由李宗盛作曲和成龙合唱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，让苏慧伦的影响力慢慢从台湾波及到内地、新加坡和香港。而1993年六月的《茉莉梦》，从封面照和专辑名称看起来都是琼瑶式的梦幻的感觉，里面的一首由李宗盛创作的《我一个人住》是苏慧伦的成名作品之一。苏慧伦的声音干净透彻，但是细听之后又能品出一丝哀愁，没有攻击性的声线却能轻易地攻进你的心房。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，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，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，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，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我很难对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。 1994年发行的《就要爱了吗》是苏慧伦进入滚石唱片后发行的第一张唱片，录制这张唱片时还请来了齐豫当指导，专辑中一首《没有去过的地方》是齐豫的作品。当时活跃在港台地区的女歌手如陈淑桦、林忆莲等人的歌曲大多抒发的是成熟女性的感慨和心绪，而苏慧伦则完全不同，虽然她走的是玉女路线，但她的声线并不是甜得发腻，在形象上她把自己和生活中的女孩靠得很近，音乐里唱的都是时下女生的欢乐和忧郁、爱与被爱，所以女孩子都把她当成闺中密友，而男生们个个都想找一个像她这样的爱人。一首与当时正当红的香港歌手杜德伟合作的《爱你让我勇敢》，甜蜜的感觉满意，谁不想和这样的少女谈一场恋爱呢？ 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， 了1995年，满族更是将她的玉女气质发挥到了极致。太怕寂寞，相见恨晚，还有张震岳第一次给苏慧伦写的《自然的爱》，都是不应该被岁月埋没的好作品。就像当初唱片文案里写的一样，最深情的王牌制作，最美丽的唱将。 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充满你的身影，但是我知道，再爱就是个陷阱。虽然我相信，我或许能让你离开了他，这是我要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渐渐地习惯他去爱你，虽然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。也许有一天，我爱上的人也能这样幸运，不会有别人介入，不用受被忘记。 唱片时代，许多女歌手的发展路线都大抵相同。苏慧伦走红之后，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她的歌手。不过，苏慧伦并没有停留在过去的格局之中，继续唱着那些少女式的梦幻，而是大刀阔斧地挥别过去，寻找新的定位。1996年发行的广东话专辑《自然喜欢你》，让苏慧伦一下子就和少女时代彻底告别了。这是苏慧伦发行的第二张广东话专辑，全碟11首歌都是原创。作为一个台湾歌手在香港发专辑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足见当时滚石唱片给到的资源有多丰富。一首《春的花》《秋的风》《冬的飘雪》《爱的人》在当时成为了香港很红的一首歌，就算放到现在也是一首神作。苏慧伦的发音听起来很舒服，那是经过严格训练的。从这以后，苏慧伦便进入了她的变身三部曲时代，柠檬树、鸭子、傻瓜，一步步完成了从偶像本质向音乐本质的蜕变和迈进。1996年，一首 Lemon Tree 让苏慧伦红遍全亚洲。当你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，整个青春记忆是不是就瞬间回来了？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，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，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云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。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就在同一年，鸭子问世，让苏慧伦更是红透半边天。当时电视里打开几乎都躲不掉她，宣传语更是直接喊出每个人都是天后，只有苏慧伦是全天后。 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的离去，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，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，明明是好天气去。 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，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。 在造型上，苏慧伦开始特点鲜明，三张专辑的形象都非常有个人特色，表演方式也更加的丰富。尤其是《傻瓜》专辑中的长刘海神经质造型，几乎成了一股潮流，也成了苏慧伦特有的一种标志。同时，他自己也参与到专辑的词曲制作等各个方面。这一时期也是他与众多歌手合作的高峰期，成龙、杜德伟、莫文蔚、张震岳、周华健、伍佰。每一次他与另一个人站在一起，都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，让人惊诧在音乐的可能性上他是如此多变和无所不能。 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，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，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，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。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，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，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，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。 到了1999年，苏慧伦推出了 Happy Hours 和懒人日记两张专辑，这两张专辑都非常具有突破性。她不想让别人教她该怎样当一个女歌手，她开始在乐坛上率先表达出思想上的无拘无束和创作上的随性不羁。但是这一年滚石推出了横空出世的徐怀钰，所有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，懒人日记销量惨淡，而苏慧伦也在2001年推出《恋恋真言》之后，开始转战戏剧。 你要过的病，我便在天地上；你看过的书，我天天都在看。想和你一样，要和你一样，怎会这样？爱别人去模仿。 就是5年的时间，直到2006年和2007年， 苏慧伦才在环球唱片推出了同名专辑和《左撇子旋转门》两张唱片，这可以称为后苏慧伦时代。卸下了玉女的头衔，苏慧伦回归到音乐本质，她只希望单纯地用她的歌声来感染大家，重新找到让自己对事物最初的那份感动。之后苏慧伦便再也没有发行过新作品了，后来传来了她结婚生子的消息，一代玉女也回归了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。苏慧伦在蒙面唱将惊喜现身，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动人的声音了，她依旧那么美丽优雅，唱着淡淡的歌。苏慧伦出道28年，她从未真正的大红大紫过，但是她还是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，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我想有些人有些事应该永远停留在她最美丽的时候。那么还记得有苏慧伦的好声音，有那些曾经陪伴了我们的好音乐，就足够回味一辈子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创意的全部内容，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千纯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。 生活和电影不一样，我为我的爱寻找方向，身旁还是一个人去流浪，多冷多热，多短多长，我在你心里有没有重量，是朋友还是梦想，是想念还是遗